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啊，刚才听到咱们那片头最后的一句，越成长越爱家，真的是突然心生感慨。 哎呦，今天是你生日 啊？今天不是。就是越成长越爱家，就是我们以前作为一个孩子的时候，在家里你哪知道家是什么，你光知道爸爸妈妈在。 哎， 等你慢慢长大，你的身份你的角色发生变化之后，家这个字或者这样的一个词语在你的心目当中它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立体。 就是原来啊，在咱们年轻的时候啊，比如说 现在也年轻，原来小的时候 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啊，20多岁的时候，你要说我是一个特别宅的人，人家就说哎呀，你这个孩子啊缺少青春活力。 就是， 是不是？ 嗯， 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要再说我是特别喜欢宅的人，人家说哎呦，这样的男人多好，就是顾家的男人。 对呀， 是不是？就这宅呀，就慢慢的变成了好像是一个褒义词了。 是是是。 哎，今天咱们请来的这位设计师，虽然不是男生，但是我相信他应该不是一个特别宅的人 啊。还不宅是吗？ 不宅的人， 这个其实我就挺错乱的了， 因为我从他的就是他给我的一些设计作品当中看 啊。 我觉得风格很多样，而且他的心境应该是特别大的那种 啊， 而且他平时特别喜欢的就是出去玩，滑雪。 但其实我后来一想啊，你出去玩滑雪或者你在外面的世界走，并不代表你不爱家。 爱家应该是吧，我们也还没有聊到那么深入。 是啊，是啊，是啊， 一会儿可以问问他。 好好好好 啊，今天的住在876呢，我夏明还有浩洋，我们两个人呢还是特别邀请了一位非常优秀的设计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最近他的有一个作品可以说是特别火 啊， 这个有很多的我们的同行啊给他起了一个名称，叫做100天改造了一个多少平米，反正特大的500平米的一个仓库。 100天，三个 多月。100天，对，一会儿咱们问问这工期到底是不是100天啊，还是我就做了一噱头怎么样的啊？包括这个整个的过程，一会儿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最关键的，我没有看这题目就觉得啊，好惊艳，怎么怎么样？我觉得只要设计师想干，他其实工期圆满的话，差不多100天也可以装起来，这倒也无所谓。 是， 最最关键是我看了这仓库没变身之前的样子， 哦， 就真的你想象不到它有多破。 很破是吗？ 你随便扒了它都不算是个房子，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特普通特普通的一仓库，但是被它改完之后，哎呦，我是深深的爱上了这个房子。 真的呀， 我特别喜欢就是他设计完的这个样子。 嗯嗯嗯， 就是我这个，如果我未来要有一仓库的话，我也特别希望能请到他帮我去捯饬成这个样子。 但前提条件得是你有一仓库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今天大家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回复仓库两个字。 嗯。 我们的图片有限，只能看五张。我挑了，应该是涵盖了每个区域里边，我觉得哇，挺漂亮的那五张照片， 嗯， 放在了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里边，大家回复仓库就能看见，这是变身之后的样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网上再搜索他的名字， 嗯， 就能看见仓库变身前的样子，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的。 嗯，今天我看你用的特别极致的这个表达的词汇，我就觉得这个东西你肯定特别喜欢， 确实特别喜欢他的这个作品。 嗯， 因为其他的作品我看的不多，这个作品也是他最近的，算是比较新的作品了，是吧？来，我们赶紧请出今天的主角啊！我们请到的是一心室内设计工作室的创始人，而且是这个一心室内设计工作室的首席设计师，老板一心，欢迎一心。 谢谢谢谢 啊， 大家好。 你好，你好。这个一开始咱还是先聊聊这个作品，就是我刚刚说的100天爆改这500平米吧，500多平米的一个这仓库，真的是100天吗？ 应该是100天多一点吧， 多一点，反正也差不多。 这 个工期来讲，对于你们是不是应该是很好把控的一件事情吧？ 很多很多种原因会导致工期的拖延。 哦， 有一些是，比方说这个，因为周边的环境他们已经在投入使用了， 嗯， 那可能一天的这个工作时间只能八个小时， 嗯， 只能是8个小时，那么再加上有一些节假日。也会导致时间的拖延。 嗯，哎，说句实话啊，我不是设计师，但是真的你要说这房子给我啊，我看着，我的天，也就这块地儿值点钱，我告诉你， 嗯， 这什么破房子，拆了直接重新盖吧。我就是我没想象说这个就是四面有个墙，上边呢还是那种最简易的，你们叫做专业术语叫 瓦楞板的 那种顶， 哦， 最简易的瓦楞板的那种顶。一个蓝底儿的，一个红墙的，红砖墙的，就这么一个破房破仓库， 很老啊，哈， 老不老？我觉得都不算太老的。 嗯， 你要真的像南新仓那样的，就是有点建筑感觉的，它有历史积淀，你那个可能能赋予它一些东西，但那个它又算不算特别老的？又属于有点新的东西在里边的，就看着就觉得这怎么能够变成一个最后变成了一个工作室？对吧？ 对， 怎么能够变成一个工作室？你当时去到现场，你是怎么想的？ 内心是拒绝的吗？ 是崩溃的吗？还是倍儿兴奋？哎呀，终于给我一个随便改的，我怎么改都比现在好。 特别兴奋， 我真的， 真的特别兴奋。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地面面积是300平米，但是它的层高非常高。 哦， 它就是一个，就是中间没有任何墙体。就让你一个做设计师，就是相当于给了你一张白纸 啊，明白了， 哦。 然后，但是它是有题目的，让你去画一些东西的时候， 题目是什么？ 题目 给你有限定吗？ 就是那个我们的业主 有要求， 佩林他的这些要求， 嗯 啊，比方说他说我希望是一个怎样怎样的工作室， 明白？ 有这个艺术性， 嗯， 要有文化， 嗯， 要有这个创新， 嗯， 还要有科技感。啊，那我们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放在这个空间里边？ 嗯，你说这几个词儿都特熟悉，是吧？ 嗯， 什么包容融合，我们经常都能听得到，但 是 这就是一个太笼统的概念了。 对呀， 对吧？落到实处的话，你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或者说怎么在这个空间里边实现这个东西的呢？ 其实实现的话，首先我们是要去划分格局， 嗯， 就是跟他去聊， 嗯。 那么比方说这个房子的租期大概是5年， 嗯， 那么5年之内你的规划，你的这个工作室的这个团队人员结构是怎样的， 嗯， 那么你未来的这个这个运营的模式是怎样的， 嗯， 那么沟通下来之后呢，佩林告诉我，他希望这个空间不要那么浓郁的这个商业的那种氛围， 嗯， 更希望是一个像去到了大自然的环境里边，比方说他很喜欢热带雨林的植物，他很喜欢这种有历史感、有岁月沉淀的这样的一些 老的这种物件呀之类的，但是呢他又希望在这个里边有一些创新的东西， 嗯， 用一些现代的手法去表现， 嗯， 当然也要控制预算了， 对，我们在这个空间里边，大家如果看到了图片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啊、 没错， 在北京文艺广播直接回复仓库两个字就能看到，都是大多数我们看到的都是我不知道那个顶面是不是用的那个是钢筋啊还是什么进行了一个加固，还是就给它做了一个类似于像顶一样的东西，对吧？ 那个是它原有结构的一个支撑的一个、 哦那个、是 支撑房顶的一个梁， 哦， 钢梁，它是三角形的， 哦， 因为它是仓库嘛，就用一层就好了。但是我们是在那个室内搭建了二层， 嗯， 那么那个三角形的那个横向的那个底边三角形的那一条直线，是影响二层的这个，这个空间的使用的， 嗯， 所以我们把它改成了一个圆弧形， 嗯， 其实，在那个空间当中，反倒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景儿，对， 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嗯。我还以为是后搭的，为了加固它呢， 没有， 哦。就是刚刚我们在看的时候，尤其是浩洋在看的时候，这个一心就说，你是不是看完这个就觉得不是一个女设计师设计的？哎，就是男女设计师会在设计作品上有很大的差别吗？你是做设计师这个行业的？ 也没有，其实是前两天我的、 哦、 就是同事，看到这个作品宣发了。他见到我说，哎，一心老师，看你新作品宣发了， 嗯， 嗯，很不错呀。我说，哦，他说，哎，平时看你很温柔的样子， 嗯， 这个怎么设计的，看到了你内心很汉子的一面？ 因为你说我能喝呀，最近一段的，你们都说我们不能喝啊，这个能喝的都站起来。啊，内蒙的朋友请坐下。哎，说到这个，我们来说到你小的时候吧，因为、小的时候我看到你是从就是应该是受爸爸或者妈妈的熏陶， 没有，是我的阿姨。 哦，阿姨， 嗯， 然后就从小就学这个工笔画。 学的时间也不太长， 也不太长、啊、 但是比较喜欢画画。 哦， 嗯， 那什么时候就开始喜欢上，就是。或者说开始有印象，或者说有意向的说，我未来可能会要从事这种设计方面的这种工作，会有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呢？ 中学的时候吧。 中学的时候 啊、 这么早啊？ 对。 为什么？ 看了一部电视剧、 哦， 然后里边有一个设计师，他的感觉让我觉得，好羡慕。 特帅。 对。 倍儿范儿。 对。 是什么电视剧？ 记不住了 光这长相啊，这个启迪的作用有了、 也有可能就是一个什么男三号男四号，但是他就是被那个职业所觉得，哎，那就 机缘巧合， 职业就他就觉得很喜欢、对吧、那后来是就开始慢慢的学习这方面的内容了吗？ 也没有，其实那个时候只是说这个大家都有这个经历嘛，小时候的理想、就是你可能今天讲了一个课，讲天文，你就说啊，我要当天文学家。 啊、 明天讲了一个什么，你就要当别 的。经常变， 对， 嗯、 经常会变。 嗯、 但是呢，就是我应该是没有去上学之前就喜欢画画。 哦、 就家里就是有纸啊，哥哥们的本子什么的，就会拿笔去画。 嗯， 画的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就愿意去画。后来是。那个家里人觉得啊，那你既然愿意画，那你就去学一下嘛。 嗯， 学校里边也有这个美术培训之类的。 嗯， 就尝试去学，学了之后觉得还是挺喜欢的。 嗯 嗯，这个做这个行业好像是我只能说命运安排， 就是缘分。 嗯， 对 对吧？ 对， 有的时候可能小时候我们喜欢或者擅长那些东西，未必以后成为职业，可能能变化成爱好了。但是有的人很幸运的就把小时候我爱好的东西喜欢的东西、包括从电视剧里边我看到的某个形象某个职业，最后我也走上这条路，这就是一种缘分，这就是职业的缘分、到目前为止您已经入行有17年的时间了。 是的，暴露年龄了。 没事，8岁入行嘛，对不对？入行你都说了初中是吧？ 啊，对， 13岁入行。 行， 是不是13岁？那也差不多啊。这个这么长的一个设计时间啊，我觉得跨度蛮长的了。从还记得第一次设计的作品是什么吗？ 第一次设计 给谁设计吗？ 能称得上是作品的，我印象中应该是2005年或者是2006年的一个，田园风格的一个作品。 为什么它能称之为作品呢？ 就是做就是它的完整度比较好。 哦， 就表现的很多的东西，是我跟客户一起，很多东西都是我跟客户一起去花了很多心思去比方说我去了解他的喜好，他的家里的人口结构以及他的职业，那么我会把这些东西融合起来，用能够他家人以及他能接受的这种表现手法，在这个空间当中实现，然后他的完整度以及他的视觉感觉也还比较不错，所以叫做算是作品。 我能不能这么说，就是你第一次从和客户的沟通过程当中，你听取了客户的意见，同时又把自己的一些艺术设计也融在了这里边，所以你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程。 对， 从此是不是也就基本上改变了你的一些设计的思路和方式方法？ 肯定会有影响的。对， 之前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设计师都会有这个过程啊？之前是不是都会就是有点套路在里边？就比如说我要背景墙，好吧，我有10款背景墙，你选吧。 对， 是会有这样， 有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这个，尤其是我们在北京这个行业里边，设计师有一个阶段都是这样的，我们有100种门的样子，你可以选，我们有，就像您说，我们有10种背景墙可以让你来选， 对， 但是其实，很多东西，我倒不觉得抄袭，是一个坏事，其实很多东西是要融会贯通，当你见得多了，那么你一定会用自己的思想把你见到的所有的东西融会贯通起来。 对，就跟我们学一些，比如说我们学声乐的时候，在最开始我们一定会去模仿某个人。 对对对， 是是是。 就在那个年代，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年代，可能模仿张学友的特别多。包括现在很知名的一些这个歌唱家们、 歌手啊什么的， 他们也都是说我是模仿谁谁谁的。他说我从模仿过程当中才能够慢慢的找到自己，有的可能我就一辈子就模仿张学友了，有的是慢慢的就开始变成自己的风格， 自立门派了。 对，所以这个好像是一个，我觉得 学习的过程当中， 所有行业里边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对不对？因为他要有自己的经验在里边。一会儿我们再跟这个一心我们好好的聊啊，大家也可以先看一看他的设计作品，也是最近我看到的非常喜欢的一个设计作品，尤其我喜欢那种挑高倍儿高的，而且装起来的整个感觉就是灰墙，然后整个的骨架特别有男人味儿的， 硬朗哈， 特别硬朗，但同时又很细腻，就是它里边呢有一些它的艺术作品，就是软装的一些设计在里边，同时又让你感觉有一些情感在里边， 刚柔相济， 总结的特别好。我们先进一条广告，回来接着聊。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上半时段只有一点点的时间了。 是的， 我们今天请来的是非常优秀的一位设计师，是一心室内设计工作室的创始人兼首席设计师一心。我们来关注一下他的设计生活，来了解一下他的设计作品。一会儿呢，我们会有很多问题来跟他一起聊一聊。比如说，我们特别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自己家是什么样的？

全部 粉粉嘟嘟的， 全部，甚至就是他客厅到阳台的中间的那个 牙口， 他给他做成了一个 Hello Kitty， 就是猫的那个形状。 嗯， 人家还说这牙口花了我好多钱。男主人进来都疯了， 疯了， 真的都疯了，连他的所谓的工作室都是粉粉的，台灯都是小粉灯。 男主人在想，他我现在求他心理阴影面积。 之后是怎么样不太知道啊，反正就是真的有这样一个真实案例。 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设计师最重要的就还是要了解两个人，或者说这个家的真正的，比如说你一个人也好，或者他可能是三口之家、四口之家，甚至我可能是四代同堂，我们都住在一起，是不是所有人的他的一些想法你可能是不是都要顾及到呢？ 必须要顾及， 必须要顾及到。 对， 那你会找每个人去聊天吗？还是 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些会通过聊天的方式来知道这个我们想要知道的一些信息。 嗯， 但是有一些信息其实是比方说老人的一些为老人设计的一些细节， 嗯 啊，这个是行业内的一个标准， 对对 啊，对于小孩子的一些也是很标准的一些啊， 是的， 所以这些就不需要考虑了。那我们只需要说，比方说他的一些喜好、他的职业，或者说他的一些特殊的一些生活习惯， 嗯 啊，比方说有的人他是左手去写字或者用一些东西， 嗯， 那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就会细节的做一些考虑。 哎，因为你从业17年了。到目前为止，有没有你最喜欢的一个设计作品？比如说刚刚我特别喜欢那仓库，算是你最喜欢的吗？到目前为止啊， 现在最喜欢的， 现在最喜欢的， 对， 这代表了你现在目前的一些设计的理念吗？ 嗯，一部分吧， 一部分， 对。 那你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就是遵循这个房子本身的一些结构。不要去过度的装修，那么就是更多的贴近于大自然，我希望做的设计应该是这样的。 哎，这个跟我们之前做的一位设计师他跟我说的一样，就是我刚刚跟你说，我说我看你家什么样，看完了之后我说你这不就是用软装堆起来的吗？他说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装修的，我们家整个的结构挺好的，因为我当时在选房的时候我就看中的是结构，其他的我都没有看中。嗯，而且他说原来的时候就是应该是90年代的那种装修，把哪儿都包起来，有牙口的地儿他都给它设计成欧式的那种小牙口，门都有门套，我只做的是把所有的全拆了，然后把四白落地儿，我的地面用的是那个自流平的那种水泥地面，我就觉得这已经够了，因为我觉得我收藏的那些艺术作品才是我真正想要去展示的，想要去融入的，因为我觉得整个房子的结构是一样的，是 OK 的，我不需要再做任何的改动了。你的家也是这样吗？ 我的家，还是有一些颜色的， 粉粉的， 不是粉粉的。 哎，那你，比如说你要在你家里边，你会把哪种颜色作为一个主色调放在里边？ 我可能在不同的空间用不同的主色调吧。 哎，也有人说一个房间或者说一个屋子里边，颜色不要超过3种啊，或者怎样的，是有一个这样的规律的嘛？说如果超过了就特别丑。当然，现在你看很多大牌的衣服，尤其新款的，都已经不止3种颜色了，都好多种。他们要的说是色彩的碰撞，这个也算是设计理念的一种变化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房子里边不超过3种颜色，指的是大面积的颜色 哦。 就是当你一面墙然后你等比例的出现了3种颜色，我们去想象一下，你这个空间想营造一个怎样的视觉感受呢？而且它还是一个家，对吧？ 想营造的视觉感受就像是过去电视台到了12点没有电视节目了之后， 彩条是吗？ 出了一个东西，中央电视台一频道，然后一个圆圈，好多彩条，就是那种感觉。再过几分钟就开始有雪花出来，估计也就是那种效果，看起来很乱。你说的大面积就是它还是有一个主色调的。 其他的是点缀其中的。 对对对。 好，刚刚介绍你的时候，我说是一位女性设计师，你觉得女性这个性别属性对你的就是设计师这个工作会有差别吗？是因为我们很多女性设计师做客节目的时候，我一般都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总觉得女性的视角跟男性的视角肯定不一样，他们的感知能力是要比有些女性设计师要比很多的大多数的男性设计师是要更敏感更敏锐的，你会觉得有差别吗？ 嗯，有差别。 差别在哪儿？ 比方说男性设计师他们对于结构的这个把控，对于这个一些设备类的一些比方说像机电设备， 嗯， 这方面他们可能会更多的倾注时间， 嗯， 女性设计师就会更多的关注室内的配色呀，后期的配饰啊，以及室内的一些收纳的这些问题，但是当你作为一个职业设计师，你从业了这么久的时间，那你一定会知道你的短板是什么， 哦， 所以会在这方面去做一定的调整。 明白。 啊， 按照你的意思，男性设计师主要是搞技术的，女性设计师主要是搞艺术的，是这意思不？当然我也明白，因为做到了专业设计师，他是要尽量的把这些进行一个平衡的， 对， 是 对吧？他可能不分什么男性女性， 对， 我是要把这些所有的功能所有的东西都放在里边的，最后才能把这个空间的最大的功能属性也好，艺术属性也好，得到最大化的体现，这才是最终要呈现的， 对 对吧？ 你总不能我比如说我要弄一套房子，我请一男设计师再请一女设计师，你俩分别的来跟我设计，肯定不能这样。我们找一个， 那要是两口子估计也还行吧。 你说设计师是两口子， 设计师是两口子， 如果有这样的空间找我 啊， 我结构方面很厉害， 一男一女， 对，所以说对吧， 分钟点的啊，晚上七点之前都是女性，七点之后我就变汉子了， 说这么玄乎。 哎呀，好好，那个也有这个春风啊，他说怎么了怎么了啊， Hello Kitty 的牙口怎么了啊，那得花不少钱吧，把家弄成那个什么宾馆商场游乐园的样子不高大上吗？啊，虽然不喜欢 Hello Kitty， 但是考虑要个什么 美 少女战士的人形立牌，男士怎么了，粉色不温暖吗？温暖你们家全弄成粉的都没问题，好吧？ 嗯， 我们今天请来这位优秀的设计师呢，刚刚我们一起分享了他的近期的一个作品，是把一个仓库啊，非常破旧的一个仓库，改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果您想看看现在是什么样子的话，直接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仓库”两个字就可以了。 是， 而且呢，今天也有部分的一些其他的设计作品，比如说有地中海风格的， 对， 还有现代风格的，还有一个是田园风格的，应该是，对吧？也有这几种风格的，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风格”两个字，也可以看见这些图片。我说到风格，我特别想问问你现在有没有找到自己的独特的风格，就是我一看这房子我就知道是一心设计的。 哎呀，我一直在找啊， 但是现在还好像还没找到。 因为做室内的这个家庭设计这一块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要去考虑这个居住者他的这个感受。那比方说我个人可能会比较喜欢比较自然的这种感觉的，就像你也比较喜欢的仓库这种感觉，但是未见的所有 都是仓库 家庭，他们都愿意把房子装修成这样。 那倒是， 是吧？ 对，所以我在看到他这个风格这几张图之后，发现确实，如果你把这几张图给我说，你说大概猜猜这是几个设计师，我大概会说有几张图就是几个设计师， 就是都不太一样， 都不太一样，确实不太一样，就包括他这个就是。整个房间看起来都是软软绵绵的， 对， 和刚才那仓库，包括它这个地中海风格的这个房子，看起来确实是有雷同的地方。当然，这个房子本身就是一个雷同的东西，一个空间。但是从整个设计风格上来说，确实感觉不像是一个人的。 那你会在这些不同的风格里边加入自己的一些想法吗？比如说，因为我知道一心特别喜欢的，像那个咱们北京的法海寺。上面的壁画，我也在网上搜了一下，确实很漂亮。 你说你 特别喜欢那个整个的壁画，而且我也看了一下，有一句评语我觉得特别对，他说一笔多余的笔画都没有，或者说一笔多余的线条都没有，